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啊，一位呢是来自于云端一品的设计总监赵亚超，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一住空间的设计师于有灵，于先生您好。 哎，各位听众好。 嗯，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现在呢真的是在北京来讲是寸土寸金啊，这个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真的是不容易。 对对对。 所以呢有了房子以后呢就特别想好好的装修一下。那我首先想问一下两位啊，您觉得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要不要请，有没有这个必要？ 设计师有必要请，而且非常有必要请。 为什么呢？ 首先咱们这个呢说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装修看着简单，就是说拆这个然后装那个，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的工序包括一些程序上的第一步走什么第二步走什么，这是需要专业的人去专业干专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设计师是有必要请的。 所以隔行如隔山哈。 对， 有些朋友说了，作为业主啊，我自己设计设计什么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能够以最大限度的把你的这个面积利用好哈，设计好，其实这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事儿啊，不是说外人啊外行能够去做的。 可能简单的布局啊，咱们作为业主自己可能可以做， 有想法， 比如说房子比较小，装修也比较简单，简单的布局，说床放放哪，沙发放哪，摆多大的床头柜，摆多大的衣柜，这个东西业主可以自己去做，这些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 对， 有的就是水和电，这些东西，包括整屋的色彩搭配，包括这些软装的搭配。再简单的装修房子，它也涉及到一定的软装，包括你的窗帘的颜色呀，对吧？沙发的颜色呀，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去做的。 另外呢，像有一些装修的话，比如说自己住的话，就更应该特别尽心尽力。当然说你这套房子呢，简单装修一下，或者说是为出租等等的，那另当别论。 对， 是吧？啊，那实际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现在是你们设计师分的也比较严格，比如说有硬装设计师，有软装设计师，有这样的说法啊。 这个确实是有的。咱们相当于硬装设计师来说，他可能考虑的方面更局限于咱们所有的水电，还有你家具的尺寸，摆放的位置，这些都是要通过严格的尺寸来做的，因为你后期真正到你家使用的时候，你再一次更改是更改不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有些设计师他可能着重发展的话就是这方面的发展。软装饰这方面的话，咱们是需要配合于设计师他的一个经验，设计师尤其是的经验是比较重要的。软装是要求的话，咱们对色彩还有你家具的一个整体色彩搭配，包括咱们整体局部装修完可能说需要一些点缀色来进行点缀，这个时候呢考虑的就不是说咱们专业性考虑，可能更出发一点的话，一个是咱们的实践，就是你的这个 尤其咱们可以看到一些软装的设计师年龄大部分其实是相对于比较偏大的， 嗯， 就这方面它的实践性更重要一些， 嗯 啊，专业性的话你像咱们尤其是美术工底这种出专业性是必须需要的，但是它的一个实践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说区分出这两大块。 对，所以有人说叫做轻装修重装饰啊， 对对对， 当然这个轻装修并不是说您糊弄，是尽量的简洁大方啊，该装修的咱们就装修，有一些这个累赘的东西呢咱们可以不去做啊，但是装饰这方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你看咱们有时候看一些卖房的他的这个叫做什么 样板间， 样板间， 对， 样板间的话其实他装修呢可能也差不多，甚至可能就是跟你最后拿房的那个精装修差不多，但是他的装饰特别重要。有时候你走了以后你再一想，哎呀那个样板间怎么弄那么好啊，实际上它的装饰真的是花了大功夫了。 而且大部分的像这些一线地产的开发商，他们的样板间都是花钱请比较有比较有功底的设计师， 有资历的， 对，有资历的设计师来给他专门设计这个样板间的。 嗯，当然有些样板间呢是在外边重新做一个， 对， 也有些样板间呢可能就在这个成型的楼里边， 对 对 吧？嗯，你像成型的楼里边，其实它有一些硬装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靠它的软装来调节整个的这个效果哈。 对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问题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了他房子太小，那如何设计实用的入门空间？ 房子小的话啊，你像小就局限在一居室或者说小两居这种房间，咱们的因为我现在一般接触的房子啊，你像一居室它打开门之后就是餐厅或者就是客厅，就是一个大开间， 嗯， 它也没有什么屏风啊，所以咱们在做这个入户空间的话就要想办法给它起一道是清体墙啊，或者说是那种车龙骨系的那种隔一度墙起来，隔一度墙之后呢，咱们在隔这个墙的同时啊，还要考虑到这个鞋柜怎么跟这个墙融入进去， 嗯， 是把鞋柜跟这个墙做成一体给它嵌入进去的话，给这样的话就能把门厅的空间给尽量的放大一点， 嗯， 让它把空间往里推一点，这样的话使用起来的话比较节省空间，也能显得你的门厅呢没那么拥挤， 嗯，就视觉上呢感觉空间就大了哈。 对对， 嗯，另外说到这个大开间，咱们多说几句啊，就是现在有些房子呢都是大开间啊，而且这个大开间呢它有时候还不如小的，你要说三四十米大开间就罢了哈， 嗯， 有些大开间呢达到六七十米啊， 嗯， 像这种大开间的话其实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哎呦挺好的，挺宽敞的，挺好，但是一旦之间人多了一点的话，这种大开间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实用哈。 嗯，对， 嗯，那像这种大开间的话，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凭你们的经验啊，怎么能够让它做的实用一点，同时又不缺少它刚开始的那种宽敞的感觉？ 这种大开间的话，你比如说像您说的面积比较大啊， 嗯， 它可能更偏向于做一些现代简约的这种装修， 嗯， 给它做出，但是大开间你也得做出区域分割出来， 对， 餐厅是餐厅，客厅是客厅， 嗯， 这个区域是肯定要有的。 那这个区域分割是怎么来做呢？ 以家具摆放来， 家具摆放， 对，不一定说要砌墙，你比如说现代简约或者工业风的东西，它在沙发后面放一组柜子，稍微的隔一下，两边都是空的，包括上面它也可以是空的，有一个矮柜隔一下，它也能区分出餐厅和客厅的这个区域分割出来， 嗯， 这样的话既能达到使用空间的这个满足，又能是保留它原有这种开放式的这种感觉。 嗯，有一位朋友就问说，我就是大开间，说要不要有一些简单的就是隔离，他说是一种空体墙啊等等的，有必要吗？ 这个主要是用于在它的一个区分， 嗯， 这主要其实是说呢都在它的区分那块，如果要是说它的一个装修定位是定位在后期它的使用，可能就是说夫妻俩， 对， 可能说前期人不会太多， 嗯， 这样的话风格也定于在现代的这种话，那我们建议是保留它大开间的功能， 嗯， 这样的话一是咱们本身视野还有空间感上面会大大的增加面积， 嗯， 另外的还有一个就是采光， 采光， 你隔的墙越多采光性能会越差， 是的， 而且房子越小，嗯，它的采光性能肯定会 对对对，所以刚才赵先生说那个前提，就如果你就俩人， 对 啊，夫妻两个人的话呢，那你就享受这种大开间这种敞亮哈，这种阳光充足啊， 感觉呢好像比较舒服。 对， 如果以后以有孩子啦，或者说父母过来的话，那其实这种大开间也是可以隔的。但是隔的话呢，有些什么原则吗？ 其实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应该它是属于那种对这个房屋这个空间格局有刚性需求。什么叫刚性需求？就是我这个面积小，但是我还得满足我孩子一个房，我自己一个房，可能老人来了还得有房。所以这种是刚需，对吧？这空间格局它是有刚需的，必须要隔。那这种隔呢，我其实我有一个建议，不要做死的，不要砌这种死的这种墙，可以做活动的， 活动的， 比如说推拉，对吧？这种其实可以，你不用的时候我可以推回去，还原这个开放的这个空间，我用的时候我把它隔上， 这是 一 个 很好的一个办法， 对， 而且从视觉上呢也还可以，不是特别累赘， 对， 从阳光啊它也不会挡什么的哈。如果你真是砌死了的话，有些时候你想改都不好改， 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设计的时候碰到过很多这种客户，就是对空间格局有刚性需求的，必须得住这么多人怎么办，那就得想办法，那我们平时大多都会采用这种活动的可移动的，或者说可拆卸的这种格局隔断的这种形式去做，这样既能保证它的使用空间，又能保证这个房间的这种原有的这种宽敞度，包括采光度。 好的，这是一个办法啊，可以用活动的一些办法来把它的格局呢变化一下啊。 对对对。 另外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家里的卫生间呢只有3平方米啊，当然这些老房往往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卫生间比较小，厨房也比较小。 我见过1.5平方米。 是啊，像这样小的卫生间呢，如何利用好它的面积？另外看起来呢还能够不觉得特别小，那有什么装修的办法吗？ 这种小的这种空间啊，现在二手房装修里面会经常碰到。我觉得这种解决这个办法有，首先咱们在这个浴室柜啊、马桶啊这种尺寸上去调节了。一般的马桶呢，常规是700多嘛，对吧？ 对， 它从墙到这个700多。那咱们现在有一种马桶，比如说是那种墙排，对吧？把水箱的这个尺寸就减掉了，只剩前面一部分尺寸，减小马桶的尺寸也能节约这个卫生间的空间嘛。另外就是这个浴室柜这个尺寸呢，咱们可以把储物空间往上走， 往上走， 对，别让它往下，因为原先的浴室柜比如说600的宽度，对吧？1.2米或者1.1米的这个宽度，600的进深，这样的话你放进去肯定是很占空间的，那咱们下面的空间呢，让它尽量节约一点，把储物空间往上走， 往上走，就利用这个上面墙面的这个空间，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够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可能会有点高或者 这个肯定是在咱们人体力学这个范围之内的，肯定能够得着，不能说放到上面你够不着，对，这个 可能考虑比你个头高一点， 对， 但是呢这个伸手是可以够到的， 对 啊，利用上面的空间， 对， 这是一个好办法， 然后增加一些储物的这些隔栏呀，对吧，这些横杆啊、挂件啊什么的，在墙面上，在不拥挤的墙面上增加一些这种实用性的一些小工具，小既能起到装饰效果，也能起到实用效果。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种小的卫生间哈，它在装修的时候，无论是它的墙面和地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颜色的配色哈，什么样的颜色显得会大一点？ 它其实如果要相对于刚才徐先生那边说的，也是比较它相当于是整体那块做的一个方法。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颜 色 上面，你像它针对于这块的话，瓷砖那一类。瓷砖的话，我就建议像如果要说没有那个采光，因为咱们现在有些老房它可能涉及到没有窗户的，所以说根据这方面的话，你像针对于咱们的瓷砖那一类的颜色啊，我建议就偏浅色、明亮色。然后瓷砖现在咱们不是有哑光、有明亮砖吗？ 对对对， 最好是咱们选择全瓷亮面砖，这样的话咱们整体的那个亮度能提升啊，尽量不要去选择颜色还有糙面这个东西，因为本身咱们面积不大。如果你要再选择颜色偏重一点的，或者是糙面的砖，给咱们的视觉感会显得这个区域更小。 对。 然后其次还有就是你像刚才说的浴室柜这一类的，因为马桶咱们都知道都是白色的，那无可厚非。但是浴室柜的颜色呢，因为整体都是白色，可能会单调。浴室柜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拿一点点原木色 这样来点配一下。 哎， 对， 想的还都是挺洋气的那感觉啊。 对对对， 那就是用亮面的啊。 对对对， 浅色的。 对， 嗯，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用那种哑光的。 对，不要用哑光的。 但是亮面的东西会不会它的这个防滑性会差一些呢？比如说地面。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墙面是亮的， 嗯， 但是这个 地 面 它是半哑的，或者做了防滑处理的。 对对对， 这个现在瓷砖都有这个。 嗯，您说的地面和墙面颜色要统一吗？ 大体色质是一样的，但是尽量地面稍微深一点点，就比打比方说咱们墙面是白色的，亮白色的， 嗯， 但你的那个地面呢，可能是半哑光的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不是说全亮的。 嗯， 这样的话咱们避免了一个头重脚轻，因为你整个空间里边如果要以亮色白色来走的话，你整个地面也是白色，那后期给人感觉会有点头晕的感觉。 哦， 所以地面一定要稍微重一点点。 好的。嗯，另外刚才你们提到什么浴室柜啊这些柜子之类的呢，可以用原木色。 对对对， 嗯， 稍微点缀一下。 对，这种原木色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就是真的是木头的哈。 对, 对, 对, 对， 可能是有些贴面的，你就买那种原木贴面的那种感觉最好。 对对对对对。 啊，那如果有人说哈，不差钱啊， 嗯， 就是在这个洗手间里边呢，他想用木质的哈，但是呢，木质有的时候呢，可能水弄上去的话，它会潮啊，会影响它的材质啊， 这个、避免不了。 啊、避免。那用什么样的木质是防水的？有这样的木质吗？ 这个木质是有 橡木，说是可以， 对对对，橡木一般都是咱们做浴室柜来用，因为橡木它的环境是可能跟其他木头不太一样啊。橡木的生长环境呢，它就是喜欢水，喜欢湿润的东西。 嗯， 所以说一般浴室柜里边所有的材质，基本如果要是木质的话，都是橡木。 嗯， 因为橡木，如果你要会发现一个问题啊，真正的纯实木橡木，它放在它店面里边的话，它会时间长了会容易出现那种裂纹、开裂、 干。 对，因为它是比较干的，它在店面里面没有水， 嗯， 但是这些东西等到到咱们家里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它就不会存在， 嗯， 因为它本身咱们经常用水，然后空气的湿润度它都可以满足它的条件， 嗯， 所以选择材质如果想用实木的，那一定要用橡木的。 嗯，橡木呢也分好多种，有些是咱们国家自己有的橡木啊，还有一些进口的橡木啊，这个橡木的类别你们给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橡木？ 橡木的类别主要是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会经济条件比较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建议像一些美国红橡的， 嗯， 啊，这种进口的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相对于来说一种大众化的， 嗯， 咱们国产的橡木这样的也可以，它的使用寿命上面是相当于有一点点差别，但不会差太多， 嗯， 啊，它跟它的本质上面就可能就是类似于它的一个产地， 嗯， 还有它的吸水率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嗯， 啊，导致它的一个年限的话，可能有的人说这个年限会差多少，具体的话你这个没有国家没有统计过，一般的话你像按照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个时间段啊，它进口的跟国产的这个年限可能也就是最长的时间可能在一年或者是有的不到一年， 嗯， 它这个细节是很可以忽略的，其实它的性价比上面是可以忽略掉的。 好的，那就可以说呢，进口的和国产的项目您可以选择没问题啊， 对， 这个都差不多的。另外有些人呢可能用的是那种复合材料的， 对， 这种复合的材料搁在这个洗手间里面哈，有时候泛潮的话呢，它会翘楞啊，会出现问题。 对对对 对，嗯，那一般如果说你选用复合材料的话，那倒不如说直接选用免漆的了。 免漆的， 对 对 啊， 免漆的基本上就是吸塑呀， 嗯， 或者什么样的，直接造型就出来的那种，它又不是复合的，它又能防水， 嗯， 所以你要说不用实木的话，那就建议用免漆的就做就可以了。 嗯，这叫做免漆吸塑的， 对 啊，免漆吸塑的那种哈， 对， 它本身就有造型的那样的， 对 对， 好。嗯，这个弄明白了啊。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他这个房子啊，就50来平方米，也是一个小户型。他呢是个年轻人，特别喜欢黑白色。他觉得这样的小户型用黑白色这样的风格能 hold 得住吗？能显得这个房间既前卫哈酷，同时呢也感觉大一些。这黑白色有这样的感觉吗？ 黑白色的话，相当于来说，它对于整体色调上面的话可以 hold 得住。它面积数的话不是说整体从面积数考虑啊， 嗯， 它其实从采光， 对， 它主要是从采光上面考虑。如果要是说针对于咱们的采光条件比较弱的情况下呢，黑色色调不建议用太多，因为本身咱们黑白的这个色彩啊，它是整体力等分的， 嗯， 但是如果要是说采光不佳的情况下呢，黑色那只能用于点缀， 嗯， 它可能单独一个背景 主体色还是白色、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还是要亮一点， 对，主体色还是 白色、啊、因为本身就小，你要是弄特别深的话它有收缩感就更显小了啊。另外这个阳光啊光线可能也会受影响， 对，就从配色上来去进行黑色的点缀就可以、 啊、对，从后面的这个装饰上、啊、 家具啊嗯、沙发呀、啊、包括说沙发的抱枕啊这些里面的 甚至窗帘啊， 对，甚至窗帘啊都是可以点缀色的， 嗯、 50平米的这个小空间用这种黑白色装这种简约的风格没有问题，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好的。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说装修这点事儿啊。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云端一品的设计总监赵亚超，另外一位是一住空间的设计师于有灵啊。那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呢挺感兴趣的，但是我们聊起来呢看看怎么来把握啊。 嗯、 就有些人说呢这个装修啊一定要注重风水。其实这个风水这话呢怎么说，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提了哈，它里边可能有一些封建的色彩啊在里边、嗯、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确实它是有科学性的。比如说你这么装修啊，既不舒服可能还影响你的身心健康啊，那样装修呢可能大家看着也舒服，还甚至对你的这个健康还有益，都有可能的。那你们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嗯， 风水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是咱们国人里边从古至今一直延传下来的。 嗯， 你像古代的话，咱们从风水考虑可能说八卦易经 嗯 这方面来做考虑。 对， 但本身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现在属于现代文明社会， 嗯， 它可能对于这方面的话有一些就是可能封建的色彩， 嗯， 但其实你不能免除不掉、 嗯、 因为咱们毕竟咱们国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思考在这里边、 嗯、 所以说你相当于这个方面出发的话，但现在咱们现在的一个风水讲究呢是从咱们整体结构出发， 嗯， 就是你这个空间首先第一点要保证的你的是一个南北的一个坐向的通风， 嗯， 还有就是咱们使用上边是以人为的一个情怀去考虑， 嗯， 就是我坐在这里边是否是舒服 啊、 整体的上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一进到这个家里边的环境大环境这个方面是从这个方面去多方面考虑，然后配合咱们尤其是像一进门啊，咱们进门都会有一些比较讲究，进门的玄关， 嗯， 但是玄关要迎合咱们进门的这个位置走向，包括咱们后期咱们那个区域的客厅这几个方面来结合使用，所以说你要说针对于风水这方面跟之前它是有差别的。 是的，现在咱们更讲究实用啊，就是说你进去以后你感觉这屋子装修的哎呦特别舒服，或者说那个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就是好像这不是自己的家，哪哪的都觉得好像呢不是那么顺畅，这可能它装修就有问题了。 对， 那说到这点上呢，这个于先生比如说在装修当中有一些大忌有一些忌讳啊，通过你们这个设计也好啊参与装修也好有些什么总结吗？ 这个装修当中这个大忌，首先一个就是说忌这个穿堂风。 哦，穿堂风。 对，大门正对着客厅的窗户。 嗯 嗯。 另外一个就是呢入户门正对卫生间的门。 对。 这也是一忌。 嗯 嗯。 基本上在装修里头呢比较关注的就这俩。 嗯， 就普通的装修的这些老百姓啊或者说大众这些，他首先关注的是我的门是不是正对着这个客厅窗户， 嗯， 有没有这个穿堂风， 嗯， 另外就是我这个门是不是会跟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门正对的。 对，您说这特别对，像有些人呢，而且有一些户型真是这样，就一开门吧，就是对面就是洗手间。 对， 如果洗手间要开着门的话，人一开门就看见里边，就特别不舒服。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弥补一下呢？ 这个的话就从结构上来去调整一下了。 嗯， 因为入户门肯定是动不了的。 对， 那咱们唯一能动的就是说想办法把这个洗手间的门动一下、 嗯、 如果说洗手间的门实在动不了、 嗯、 没有可能动的空间，那咱们就得考虑在它两者之间加一个遮挡的东西、 嗯、对对对， 不一定是说 实的， 完全实的个遮挡、嗯、有一定的这个遮挡的东西就可以、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考虑的。 嗯，其实像我们家就是一开门呢就对着洗手间，当时我装修的时候呢中间做了一个就是隔挡啊、嗯、那隔挡是用木质的 屏风， 屏风一条一条一条的， 对， 然后中间，对，中间呢还有那种磨砂玻璃，磨砂玻璃、 啊 哦、然后再装点那个装饰物，其实挺好的，一进去以后看的是这个想象像一个屏风似的， 对 啊，当然后面呢是洗手间， 对对对， 这样可能是还可以。 对，其实相当于来说整体风水的话主要是还是以咱们自己的一个使用上边， 以人为本嘛， 对， 以人为本。 其实我觉得这个风水主体是围绕人在做， 对， 是你不这么弄会对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嗯、你不那么弄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所以这个风水啊，这个东西装修当中的风水最终归根结底就是以人 以人为本了， 对，以人为本。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软装啊，就是在家具啊、床啊什么这些摆放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讲究哈。比如有些人特别愿意呢，在一进门的时候他墙上弄一面大镜子， 嗯 啊，我看书呢说这样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说它为什么不好？ 因为一进门的话，镜子咱们原来这个相当于是延续咱们之前的那种，可能我说放一个镜子，起到一些能照到人的身上的一些晦气， 嗯， 就避免进到家里边来， 嗯， 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过分放大， 嗯， 如果你要说放一面大镜子在这个位置，人首先一进人啊，一进到门里边，因为你首先哪怕就是晚上咱们回家的时候、嗯、你的门厅这个位置是属于暗的， 嗯， 你要先开灯，这个时候你如果放一面大镜的话，你首先出来的话是自己的一个照片， 对，吓一跳， 这样的话其实 吓一跳， 很容易会有一个冲突， 包括在床头的正对面， 对， 也是不能有镜子， 也不要有镜子。 在你晚上懵里懵懂突然一下醒来的时候，发现床头镜子里头有一个人，会瞬间把自己给吓到。这也是， 是的， 一个是从风水上，另外一个也是从实际的这个使用， 对， 使用角度，使用 效果来看、啊， 对，使用效果。 其实咱们更多是从实用的效果来看，来考虑这个问题啊。另外，比如说，有些人他有一个大的什么这样的写字台哈， 嗯、 然后呢，他后边呢是那种大的飘窗。 嗯， 大的飘窗就是完全是玻璃的，然后他就容易把这个写字台搁在这儿，然后呢后面这个椅子呢就是靠的这个大飘窗上，有好多办公室什么都这样，我觉得那样也不舒服，就感觉后面没有靠头。 对，这就是中国风水里头说的前要开阔，后有靠， 后有靠， 对吧？ 对，所以像这些咱就不讲那什么风水不风水啊，就是说你确实你感觉你自己都不踏实， 你感觉心里不踏实 啊，好像遮掩似的那样的感觉哈 所以像这些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咱们这里就不多说了啊，就说这些呢以此类推。刚才您说那是对，以人为本，就是你装修的所有，无论是硬装还是养这个软装哈，你舒不舒服？你觉得舒服就好就好，管他什么这些那些的。如果你真觉得都影响你的感觉了，那你就改一改。 对， 其实现代的这个装修风水啊，有些东西你如果说完全按照风水的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嗯， 因为你的主体结构就在那。 对， 承重墙就在那摆。 比如你床什么的，你想什么南北啊，什么这个西东啊，怎么好？ 对， 这先别讲那个，就你只能这么摆。 对，它不像咱们古代哈、啊，自己圈一块地，我盖房子。 对， 我想怎么 盖什么 盖 什么样是什么样。 现在是开发商把房给你盖好了， 嗯， 你去装修，你得按照开发商的这个尺寸去装修。 是， 你想南北朝向摆床，不可能摆不进去。 嗯， 那只能说以实际出发。 嗯， 现代风水还得结合现代的这个特定的东西去， 嗯， 去做这些东西。 好的，嗯，好了，那非常感谢两位设计师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啊。我想这些内容呢，对于我们的装修和设计呢，都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哈。好，非常感谢呢，赵亚超先生还有于友林啊。好，我是周杰。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京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